0400668866，一口价家装全包圆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86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祖国69华诞到来之际，诵读小站推出特别策划《祖国颂》，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一起用朗诵表达对祖国的挚爱真情。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诗人阿梓的作品《读中国》节选。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儿。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儿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横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在这首诗里，诗人带我们一起追溯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国庆节期间，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朗读爱好者们都用朗诵的这个方式为我们的祖国送一份祝福。祖国颂诵读征集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报名。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